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复杂度分析的第二篇，浅析最好、最坏、平均、军团时间复杂度分析。上一节我们讲了复杂度的大欧表示法和几个分析技巧，还举了一些常见的复杂度分析的例子，比如大欧括号一、大欧括号 log n、大欧括号 n、大欧括号 n 乘 log n 的复杂度分析。掌握了这些内容，对于复杂度分析这个知识点，你已经可以达到及格线了。但是我想你肯定不会满足于此，所以呢，今天我会继续给你讲4个复杂度分析方面的知识：最好、最坏、平均时间复杂度与军团时间复杂度。如果这几个概念你都能掌握，那对你来说，复杂度分析这部分的内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上一节我举的分析复杂度的例子都很简单，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稍稍复杂一点的。点击文稿，我们来看一段代码。你可以先用我上一节教你的分析技巧，自己试着分析一下这段代码的复杂度。你应该可以看出来，这段代码要实现的功能，在一个无序的数字 array 中找出变量 x 的位置。如果没有找到呢，就返回负一。按照咱们上一节讲的分析方法，这段代码的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其中 n 代表数组的长度。我们在数组中查找一个数据，不用每次都把整个数组变了一遍，因为有可能中途就找到了，所以可以提前结束。用心去看的话，你应该能发现刚刚的那道代码其实写的不太高效，我们完全可以优化一下。点击文稿，你就能看到我优化之后的代码。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我们优化完之后，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还是大 O 括号 n 吗？很显然，咱们上一节所讲的分析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要查找的变量 x 可能出现在数组的任意位置。如果数组中第一个元素正好是要查找的变量 x， 那就不需要继续便利剩下的 n 减1个数据了，那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1。但如果数组中不存在变量 x， 那我们就需要把整个数组都便利一遍，时间复杂度就变成了大 O 括号 n。 所以不同的情况下，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是不一样的。为了表示代码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时间复杂度，我们就需要引入3个概念，分别是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以及平均时间复杂度。顾名思义呢，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执行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这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要查找的变量 x 正好就是数组的第一个元素，这个时候对应的时间复杂度就是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同理，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执行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这就像刚举的那个例子，如果数组中没有需要查找的变量 x， 那我们就需要把整个数组都便利一遍才行。所以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对应的时间复杂度就是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我们都知道，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和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对应的都是极端情况，发生的概率其实并不大。那为了更好的表示平均情况下的复杂度，我们就需要引入平均时间复杂度的概念。平均时间复杂度又该怎么来分析呢？那我还是借助刚刚查找变量 x 的例子来给你解释一下。要查找的变量 x 在数组中的位置有 n 加1种情况，在数组的 n 到 n 减1位置中和不在数组中。我们把每种情况下需要查找便利的元素个数累加起来，然后再除以 n 加1，就可以得到需要便利的元素个数的平均值。公式呢，我已经放在文稿里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们知道，时间复杂度的大欧标记法中可以省略到系数、低阶、常量，所以咱们还把刚刚的这个公式简化之后得到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这个结论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计算的过程会稍稍有一点问题。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刚讲到的这种 n 加1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并不是一样的，我来带你分析一下。这里会稍稍用到一点概率学的知识，不过非常简单，你也不用担心。我们知道，要查找的变量 x 要么在数组里，要么就不在数组里，这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都是1/2。另外，要查找的数据在0到 n 减1这 n 个位置的概率也是一样的，是1/2。所以根据概率乘法法则，要查找的数据出现在0到 n 减1中任意位置的概率就是2n/1。 因此，前面的推导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将各种的情况发生的概率考虑进去。如果我们把每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也考虑进去，那平均时间复杂度的计算过程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可以点击文稿看看这个新的公式。得出的这个值就是概率论中的加权平均数，也叫做期望值。所以平均时间复杂度的全称应该叫加权平均时间复杂度，或者期望时间复杂度。引入概率之后，前面那段代码的加权平均值为3/4 n+1，用大 O 表示法来表示，去掉系数和常量，这段代码的加权平均复杂度仍然是大 O 括号 n。 你可能会说，平均时间复杂度分析好复杂呀。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区分最好、最坏、平均时间复杂度这三种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使用一个复杂度就可以满足需求了。只有在同一块代码，在不同的情况下，时间复杂度有量级的差距，我们才会使用这三种复杂度表示法来区分。到此为止，你应该已经掌握了算法复杂度分析的大部分内容了。下面，我要来给你讲一个更加高级的概念，均摊时间复杂度，以及它对应的分析方法，摊环分析。均摊时间复杂度听起来跟平均时间复杂度有点像，对初学者来说，这两个概念确实是很容易弄混。我前面说过，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区分最好、最坏、平均三种复杂度。平均复杂度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到，而均摊时间复杂度应用的场景比它更加特殊，更加有限。老规矩，我还是来借助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帮助你理解，你也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看这段代码。当然，这个例子只是我为了方便讲解想出来的，实际上根本没有人会这么写。我先来解释一下这段代码。这段代码实现了一个往数组中插入数据的功能。当数组满了之后，我们用 for 循环便利数组求和，并清空数组，将求和之后的 sum 值放在数组的第一个位置，然后再将新的数据插入。但如果数组一开始就有空闲空间，则直接将数据插入数组。那在这段代码中，时间的复杂度是怎么样的呢？你可以先用我们刚刚讲到的三种时间复杂度的分析方式来分析一下。最理想的情况下，数组中有空闲空间，我们只需要将数据插入到数组下标记为 count 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1。最坏情况下，数组中没有空闲空间了，我们需要先做一次数组的便利求和，然后再将数据插入。所以最坏的情况下，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那平均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答案是大 O 括号1。我们还是通过前面所讲的概率论的方法来分析。假设数组的长度是 n， 根据数据插入的位置的不同，我们可以分为 n 种情况，每种情况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1。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额外的情况，就是在数组没有空闲空间时插入一个数据，这个时候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而且这 n 加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都一样，都是 n 加一分之一，所以我们所求得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1。到此为止，前面的最好最坏平均时间复杂度的计算理解起来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例子里的平均复杂度分析其实用不着这么复杂，也不需要引入概率学的知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对比一下这个 insert 的例子和前面那个 find 的例子，你就会发现这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 find 函数在极端情况下复杂度才是大 O 括号1，而 insert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1，只有个别情况下复杂度才比较高，是大 O 括号 n。 这是 insert 第一个区别于 find 的地方。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对于 insert 函数来说，大 O 括号1时间复杂度的插入和大 O 括号 n 时间复杂度的插入出现的频率都是非常有规则的，而且会有一定的前后时序关系。一般都是一个大 O 括号 n 插入之后，紧跟着 n 减一个大 O 括号1的插入操作，循环往复。所以针对这样一种特殊场景的复杂度分析，我们并不需要像之前讲平均复杂度分析那样找出所有输入情况以及相应的发生概率，然后再去计算加权平均值。针对这种特殊的场景，我们引入了一种更加简单的分析方法，叫做摊环分析法。通过摊环分析得到的时间复杂度，我们也写了一个名字，叫做均摊时间复杂度。 那究竟如何利用摊环分析法来分析算法的均摊时间复杂度呢？我们还是继续看在数组中插入数据的这个例子。每一次大 O 括号 N 的插入操作都会跟着 N 减一次大 O 括号一的插入操作，把耗时多的那次操作均摊到接下来的 N 减一次耗时少的操作上。均摊下来，这一组连续的操作均摊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一。这就是均摊分析的大致思路，你理解了吗？均摊时间复杂度和摊环分析应用的场景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并不会经常用到。为了方便你能理解和记忆，我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它们的应用场景。如果你遇到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行了。对一个数据结构进行一组连续的操作中，大部分情况下时间复杂度都很低，只有很个别的情况下时间复杂度会比较高一些，而且这些操作之间存在着前后连贯的时序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一组操作放在一块来分析，看是否能将比较高时间复杂度的那次操作的耗时平摊到其他那些时间复杂度比较低的操作上。而且在能够应用均摊时间复杂度分析的场合，一般均摊时间复杂度就等于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尽管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都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区分平均时间复杂度和均摊时间复杂度，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均摊时间复杂度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平均时间复杂度，我们没必要花太多精力去区分它们。你最应该掌握的是它的分析方法摊环分析，至于分析出来的结果是叫平均还是均摊，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它并不重要。好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了几个复杂度分析相关的概念，分别有最好、最坏、平均、均摊时间复杂度分析。之所以引入这几个复杂度概念，是因为在同一段代码下，在不同输入的情况下，复杂度量级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引入这几个概念之后，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表示一段代码的执行效率，而且这几个概念理解起来也都不难，最好、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分析起来也比较简单，但平均、均摊这两个复杂度分析就比较复杂了。如果你觉得理解还不够很深入，那也不必担心，在后续具体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学习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慢慢实践。我们今天学的几个复杂度分析的方法你都掌握了吗？我在文稿的结尾放了一个 add 函数，你可以用今天学习的知识来分析一下这个 add 函数的时间复杂度。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